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课桌上刻的我爱你还在。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959资讯快报。 近日，突如其来的阴雨天气为广大市民带来了种种不便。涿州市清凉寺供电所坚守在第一岗位，保障市民用电安全。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召开气代煤、电代煤工作推进会，进一步安排部署全镇气代煤、电代煤、露天烧烤治理等工作。会议要求全村及时开展组织好壁挂炉认购工作，将村民认购的壁挂炉品牌型号进行统计汇总，及时上报，并对气代煤、电代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予以详细解答，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全镇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近日，涿州市百尺竿镇召开2017年度群众工作会议，传达了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2017年群众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村镇干部各负其责，履职尽责，遵守纪律，加强反馈，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采取务实态度，把群众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会议还安排了驻村工作组与各村进行对接。为进一步宣传贯彻全市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安全生产氛围，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日活动，让每一个人都了解和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为全镇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序开展打下扎实基础。近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市委党校老师为党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党校老师结合当前党内的形势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深刻阐述了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文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谁在眨眼睛？喝下夜莺，我说的话是谁那样说个不停？我那青梅竹马的爱人，对我默默不语又悄悄眨眨眼。因为悄悄话多么小小声，还是会飘进那笑意中。因为悄悄话多么小小声，还是会飘进那闪烁闪烁笑眼中。高挂在黑天绒之外，是谁在眨眼睛？喝下夜莺，我说的话是

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天气持续高温，请您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该说些什么？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 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难道是人心上就不敢对你说？ 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 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难道是人心善叫我不敢对你说？ 牵手的时候甜蜜的滋味，你怎么对我诉说？ 分手的时候叫我们心碎，把我心为留下来，不知道是为了谁。 说些什么？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 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难道是人心善叫我不敢对你说？ 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不该的 再见就分手，难道是心上叫我不敢对你说？ 牵手的时候甜蜜的滋味，你怎么对我诉说？ 分手的时候叫我心碎，让我心会留下来，不知道是为了谁。

醒来后泪湿了枕边，翻开日记写下心情不让人知道的谎言，自己做了份早餐，牛奶味道有点咸，打开窗户微风吹来，把爱藏在了

开车听资讯。 房山网消息，由北京市房山区交通局主导，引领全球领先的无桩定点公共自行车，以燕山作为试点，陆续投放了3000辆无桩定点公共自行车供市民使用，近130个站点在2017年6月全部完工。在合理使用公共用地的情况下，由主要街道向窦店、青龙湖、良乡等衔接地区实现加密覆盖，尽量做到让站点间距不到500米。在实际运营后，会根据群众需要合理增加站点，目标是实现200到300米内就有借还站点，真正实现了交通到家门，解决老百姓出行后的最后一公里。北京晚报消息，21号，市地税局宣布，试点手机银行掌上纳税，160多万纳税户能随时用手机缴税了。市地税局介绍，手机银行自助缴税是面向全市，基于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客户端实现的实时缴税服务。纳税人可根据税务机关开具或网上自行申报开具各项缴税的银行缴款书，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手机 APP 实现实时缴税和查询一年内的缴税明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会回到我身边，电话那边流着我的眼泪，你也知道那是为了谁。时间带走的日子会相信我所交给你的心，过去的温柔让我颤抖，我还想着从此以后，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写在心里的话也会改变，是曾经躲避的誓言，昨天不懂的事又会重来，你的心是否依然在？别在意今天能不能永远，想我的时候不会孤单，遮住了肩膀，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 变成陌生的问号。 找到出口。